亚奥之星鹤立新航北京花香桥奔驰 4S 店六周年双店同庆，全系车型限时聚会，1.6升及以下小排量购置税减半，倒计时，详情致电010-8014-3000。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，打破传统购买方式，先品尝后购买，放心无忧。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，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，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。招商热线8499-8288 8499-828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玫瑰花塞蒂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蒂玛利亚。那天我从山上打猎骑着马，正当你在山下歌唱婉转如云霞，歌声使我迷了路，我从山坡滚下，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婉转如云霞。强壮的青年哈萨克，一万度大儿，强壮的青年哈萨克，一万度大儿，今天晚上请你过河来我家，喂饱你的马儿，带着你的冬不拉。等那月儿升上来，裹起你的琴弦，哎呀，我们相依歌唱在树下。 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，爱你怎么能了，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缘难了，情难了，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， 笑的脸庞，我爱过你心的善良，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，我记得你说过真为你疯狂， 何时过了年少轻狂， 当情太深而缘太浅， 当你离开我的世界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，全是我的世界，不完整的世界。 成一片片， 一颗心碎成一片片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， 要怎么好 好说再见， 一直以为真爱能直到永远， 彼此相爱的每一天都是永远，哦，真是我的世界，不完整的世界。Oh, oh, oh.

别找我麻烦。 有分离，还是始终喜欢你。明月清风总给我希望，分开终于依然一起。我等待，我希冀，如像初春的天气。无论天晴天阴，洒雨洒雾，心感觉也会很美。来来回回仍念记，从前曾陪伴你，浮浮沉沉怀念，多么似旧影戏。悠悠意意来读你，留下空信日记，原来从前曾为我，不多讲爱你便生气。若我知，假设若我知，才几声爱你到知别离，在那天讲一千句，我一生也爱着你。在这天准我在这天弥补表爱意，没有限期，为你讲讲千亿句，一生一世也爱你。相近有分歧，还是始终痴恋你。明白必须讲心里说话，否则不可能一起。我等待着我希冀，还像初春的天气。而无论天晴亦天阴，洒雨洒雾，只想再碰着你。来来回回仍念记，从前曾陪伴你，浮浮沉沉怀念，多么似旧影戏。悠悠意意来读你，留下空信日记，原来从前曾为我，不多讲爱你便生气。若我知，假设若我知，才几声爱你到知别离，在那天讲一千句，我一生也爱着你。在这天准我在这天弥补表爱意，没有限期，为你讲讲千亿句，一生一世也爱你。 只能暗暗笑他一笑， 心慢慢淌。你始终只愿倚着窗，窗外只见春光，春。

好声音。 让快乐为我展开，和你共进，原是可爱。为我尽力，道上光彩。无奈我困难已因你改，逝去旧梦，连你抛开，怀念旧事。徒令感慨，求求你让我躲开，明知更爱会将来，都飞花要断断飞，别离时刻真的不会改，但艳阳常为你照，就如挽回全部爱，多少路多少困难，化作无尽爱。 始于1984年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，由 TVB 主办，作为香港乐坛四大颁奖礼之一，对乐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1971年 ，TVB 旗下的华星唱片成立。70到80年代的华星唱片，旗下歌手的数目，高峰的时候多达数十位，不少天王巨星都曾在旗下。 躲不开离别时候，我愿能对你潇洒挥手，只因痴情不该我所有，如何相守，往后让我想你在深秋，唯一消失的爱在心头，唯一面对今天的分手，为你而泪流，忘掉吧过去的梦，不必回头，执着一生也情愿，真心不舍与你分离，偶然当你想我在深秋。 愁，回忆远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面对这一刻分手，你曾泪流。往后让我想你在深秋，回忆消失的爱在心头，回忆面对今天的分手，为你而泪流。真心不舍与你分离，偶然当你想我在深秋，回忆远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面对这一刻分手，你曾 都说背靠大树好乘凉，有着 TVB 如此大的影视帝国，华星当年的成功以及邵氏娱乐帝国的音乐版图的扩张，除了邵氏庞大的人才库的储备为基础，也是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机缘。就连当年的宝丽金高层陈少宝都曾经分析过老对手的成功之道，首先有如此强大的媒体做后台，华人新秀大赛和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两大乐坛盛会，直接将香港乐坛资源垄断，是其他唱片公司所不能企及的。其次呢，华星最早的历史是做电视剧的主题曲，更有黄沾这位传奇音乐大师的助推，有着邵氏影视剧的帮衬和助推，也为华星的成功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功劳。而 TVB 推出的无数经典电视剧集中的主题曲和插曲也曾经广为流传。

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。 是范晓萱18岁的时候演唱的《眼泪》，作词作曲人是黄国伦。18岁的范晓萱懂得那么多的情感、悲伤、痛苦吗？可是她很有天分，她的声音特别好，所以她描述很多的歌曲总能够丝丝入口。不过呢，她又很倔强，剑走偏锋，不按常理出牌哦。如果他还维持以前那种很甜美的路线，也许他的市场收益会更好。不过他爱上了爵士，爱上了摇滚，这两年又爱上了拍电影，所以注定这是一个命运会比较曲折，可是这辈子也很值得的女性啊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吴克群《泛泛之辈》。 看不清楚前面的还有谁，爱过的不爱的都离开我身边，离开也许因为改变，抱歉我没发觉，我们还在拼了命向前跨越，我们是泛泛之辈。我听了歌，都会流泪，泪水该怎么停歇？我们习惯眼泪不让人发觉，我们是泛泛之辈。我犯了错，说了谎都会后悔，脚步该怎么停歇？走得太快伤了，谁都没发觉。泛泛之辈到底到底是谁？忽然间走太远，看不清楚前面的还有谁，爱过的不爱的都离开我身边，也许因为改变，抱歉我没发觉，我们都在拼了命向前，却看不到终点。我们是泛泛之辈，我听了歌，做了梦都会流泪，泪水该怎么停歇？我们习惯眼泪不让人发觉，我们是泛泛之辈。我犯了错，说了谎都会后悔，脚步该怎么停歇？走得太快伤了，谁都没发觉。泛泛之辈到底到底是谁？我们是泛泛之辈，我听了

你好，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《只爱陌生人》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情人节独自沉默，我不要像同情的联络，自由的很寂寞，逞强的很脆弱，想遇见一个真心的人，想听见一句爱能真笑忘了，最亲的也最残忍，难愈合的裂痕。想遇见一个浪漫的人，想看见感动不停发生，想知道我不再是座空城，能让我被呵护被放。 还真的回头来找你，不能 深爱着你，但已经有一年，有三年，有十一个世纪，有春天，有夏天，有时落叶满地，还守着你自己，不让幸福再靠近。我可以放弃你，忘记你，不再眷恋着你。有一年，有三年，有时落叶满地，只要等到你是你，只要你快乐。是这脆弱的情绪，他还是着他还真的回头来找你，不能放弃，不能忘记，他曾经深爱着你，但已经有一年，有三年，有十一个世纪，有春天，有夏天，有时落叶满地，你还守着你自己，幸福再靠近。我可以放弃你，忘记你，不再眷恋着你。有一年，有三年，有时落叶满地，只要